大家好，我是陈阳，欢迎大家收看香港故事。人呢就成日都咁讲话，岁月无情啊，时间呢就好似神偷咁样，美人迟暮啊，时间系偷走咗美貌，而英雄末路呢，时间又偷走咗风流。人们又讲呢话，岁月有情，时间系一个过滤器啊，糟粕呢就被剔除，精华就被保留。美人嘅一颦一笑成为咗朱砂痣，长留心中。英雄暮年，仍然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我们本期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老的英雄，他又几乎就没有扮过什么好人，他是杀手来的，手起刀落，弹无虚发。他是大盗，探囊取物，游刃有余。除此之外，他甚至做一个无赖，好赌成性，粗俗不堪。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坏人，却是看客们心中不折不扣的英雄。这个将坏人演绎成为人精的演员呢，就是周润发。在周润发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当中呢，都有一个江湖。恩怨情仇啊，聚散离合，周润发置身其中，或者就玩世不恭，或者就悲情义气，征服了无数的观众。数十年过去，几经沉浮，江湖之中的发哥是两鬓渐白，但是风采不减，更加光彩夺目。无论是纵横驰骋上海滩的许文强，定是冷血双枪的小马哥，亦或是无人可替的赌神高进，在腥风血雨的虚拟江湖当中，他都是当仁不让的黑老大。周润发的演绎江湖正在继续。2015年的春节，一部贺岁片上映不够一个月，就创造了10亿票房的成绩。这个就是王晶执导的《澳门风云二》。片中既有时下流行元素的拼贴，亦都有对老港片的情怀，一种回忆性的召唤。观影之后，不少影迷直呼过瘾，认为这部贺岁的喜剧仿佛是回到了港片尽皆是火、尽是癫狂这样的年代。当然，票房的号召力亦都少不了演员们的功劳。咁啊！呢部电影里边咧聚集咗唔少大牌嘅明星，其中咧影响力最大嘅就非主演周润发莫属啦。《澳门风云二》当中咧不乏对经典恶搞致敬嘅情节。周润发同埋张家辉喺泰国赌场嘅时候咧，曾经出现过两幕嘅场景，分别就系对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以及电影《赌神》当中咧周润发登场嘅时候咧嗰种情景嘅还原。同樣的背景音樂響起的時候，不同的是周潤發不再是許文強高進，他用果汁抹頭髮扮成張家輝的小跟班，將娛樂的精神是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回首周潤發的演繹之路，有很多經典之作，其中《上海灘》算得上是他影視生涯當中的第一座封碑。连周润发自己都话啦，佢话我走红啊，都系因为《上海滩》，自此咧先至有人识得我。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，江水永不休。1980年，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一经上映就红遍大江南北。剧中咧就周润发扮演嘅男主角许文强，大学时代参加过进步运动，抗日战争期间啊嚟到上海。为了谋生，他就不择手段，左右逢源，有时就奸险阴毒，有时就笑面相迎。在他混入黑帮之后，他就纵横驰骋，黑白两道风光无限。最终因为他不肯丧失民族的气节，而是以一种还死结束了英雄的命运，亦都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是画上了悲情的句号。上海滩无疑是周润发影视生涯当中英雄片的前奏，甚至可以说是他真正踏入江湖的第一步。他不单止开创了港剧历史上边第一个黑帮英雄的神话，亦都直接影响了后来香港影视的创作的路数。有人曾经评价，作为发祥地的《上海滩》开垦出一条拍摄黑道片的康庄大道。除此之外，就有无数的继承者前赴后继了。在所有的后来人当中，有一部电影至今在香港电影史上位列第一，这个就是1986年吴宇森执导的《英雄本色》了。 電影裏邊啊，周潤發係扮演咗小馬哥，成為咗物欲橫流嘅世界當中另一種嘅存在。佢重情重義，為兄弟之情出入槍林彈雨之中，不惜犧牲自己嘅性命。 他有勇氣改過，為什麼你沒勇氣接受他？為什麼？做兄弟。 憑藉住呢一部《英雄本色》，周潤發打響咗喺影壇嘅第一炮，進入咗電影事業嘅高產期。從1987年到1989年，發哥主演咗25部嘅電影，絕大部分嘅電影咧係叫好又叫座，尤其係王晶執導嘅《賭神》。喺電影裏邊啊，周潤發飾演嘅賭神高進受傷失憶，智商退化。不過咧，佢轉戒指食朱古力嘅樣咧，仍然係吸引咗影迷嘅爭相效仿。賭神係引領咗港產賭片嘅風潮，隨後咧又出證咗《賭俠》啦、《賭聖》啦、《千王之王》啦等等嘅系列作品，直至如今啊，冷飯熱炒，影迷們咧仍然係照單全收。喺拍完《賭神》之後咧，周潤發就有意減產啦。之後幾年啊，只係接拍咗咧幾部嘅電影咁多。到1995年啊，周潤發離開香港，進軍荷里活，佢嘅遠去宣告咗香港電影一個時代嘅結束，即係浪漫嘅暴力和黑幫英雄主義的終結。從影帝到新人，初到荷里活的周潤發屢戰屢敗，一度被調侃為沒落的東方王者，直到2000年李安執導的《藏龍卧虎》上映，周潤發的王者風範再一次重現江湖，曾經的飛揚灑脫不羈在歲月的打磨之下歸於沉靜。周潤發告別了血氣方剛的許文強、小馬哥，蜕變成為了掙扎於世俗和情愛之間的俠客李慕白。屬於周潤發的演繹江湖，有情、有義、有挫折，亦都有對命運的抗爭。回望發哥在香港影視界的20多年，他的經典之作大多數和江湖有關，其中涉及到黑幫題材的作品就成為了他的巔峰之作了。黑道片的大熱和周潤發的大紅，到底是誰成全了誰呢？香港黑道片崛起，黑幫題材作品大熱的背後，到底是香港黑社會組織在控制電影業，還是因為觀眾太過熱衷於江湖風雲？周潤發成名和黑道片的大紅，又是誰成全了誰呢？周潤發的演繹江湖，稍後繼續。 Chicago, Chicago, that toddling town. Chicago, Chicago, I will show you around. I love it, bet your bottom dollar you lose the blues in Chicago, Chicago, the town that Billy Sunday couldn't shut down.On State Street, that great street, I just want to say, they do things they don't do on. 珍藏那份瑰宝，记录那份影像，指缝间流转的记忆，非遗传人在中国，记录新世纪的中外人文风情，关注一个国家，一片区域，一个城市的命运，讲述一个个地方历久弥新的沧桑变化，印象与 为您展现历史的真实和多彩。这里是香港卫视。 时势造英雄，亦都是英雄造时势。凡事多数都有两面性。從當時的香港社會環境和影視市場來看，黑道片的大熱是勢在必行，亦都一定會捧紅一批男性的演員，譬如就是周潤發。同時好像周潤發這樣的演員聲名著起之後，又會起到一個反哺的作用，加快了香港黑道片的大熱。 我的槍道只有六發子彈， 1980年，周潤發出演的《上海灘》掀起了民國黑幫熱潮。之後呢，香港黑道片站露頭角，一路的高歌猛進，最後就發展成為了香港電影挺進了荷里活的品牌。被稱為暴力美學大師的導演吳宇森和周潤發聯手合作的《防彈武僧》、《喋血雙雄》等等，更加是打開了國門，走向了西方的世界。香港为什么会掀起黑道片的狂潮呢？这个就与香港当时的三合会，即是黑社会组织，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三合会的历史由来已久，几乎是贯穿了整个香港的开埠史。黑帮之间为了争夺地盘、利益火拼这样的新闻，经常见诸于报端，港人多数都是习以为常。当时的黑社会多数就黄赌毒的行为为生，是吧？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警方的扫黑力度的加大，香港黑社会各个帮派的经营范围亦都不断扩大，经营方式就不断地更新。而香港回归祖国的日程更加好像是魔咒一样，促使到各个帮派纷纷聚敛钱财，收购合法企业，试图就为自己洗白。譬如说好像建筑装修业、运输业等等，都是他们竭力垄断的行业来的。其中娱乐业更加是他们的重头戏。 这里有200万啊，我呢就算给逼哥一个面子，你回去跟他说过来帮我拍戏，我捧你做男主角。 在1980年、1990年代，就好像有新义安这样的新势力控制了香港的电影业。不少的影视公司都是热衷于去拍摄发行黑帮题材的影视作品。咁呢一段時間當中咧，最為出名嘅就係周潤發嘅代表作《賭神》等等嘅黑幫賭片啦。喺咁樣嘅社會背景之中，香港黑道片嘅崛起咧，成為咗一種順乎潮流咁嘅現象。喺呢一啲黑幫題材嘅影視作品當中咧，江湖仍然係險惡，不過咧兄弟情義就成為咗主基調，展現嘅係成人童話式嘅嗰種熱血江湖。從這一點不難看出，當時的電影業的操縱者真的或者存在著美化自身的傾向。而香港的影人亦都樂於將這一類型的黑幫人物英雄化、浪漫化，譬如好像周潤發電影的江湖人物許文強、小馬哥等等，其實都算不上傳統意義上一種所謂正面的角色。不過即使是這樣的黑幫人物，在現實生活當中仲係受到咗觀眾嘅追捧，無論係《龍虎風雲》當中嘅卧底高秋，《監獄風雲》當中嘅殺妻犯鍾天正，亦或係《阿郎的故事》當中嘅痴心浪子阿郎，基本上周潤發飾演嘅每一個角色都具有顛倒黑白嘅力量，因為佢喺銀幕上邊一個人嘅魅力好多人就開始向往，重情重義咁樣嘅殺手形象。同時黑道片就成全了無數人快意恩仇的江湖夢想， 符合观众群体的喜好呢，无疑就是这个黑道片大热的因素之一。事实上呢，大家看这个黑道片和看武侠片的原因呢就如出一辙。从古代的武侠世界到现代的黑帮江湖，两者宣扬的都是什么呢？一种东方的古典的侠义精神，男人之间的铁血的情义，以及呢英雄内在的浪漫和唯美。不同的是，比起已经是令人产生倦意的武侠片，黑道片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新鲜和刺激。观众喜欢看黑帮题材的电影，除了新鲜和刺激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真实了。譬如说电影《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》，就是根据新义安的骨干人员陈耀兴的事迹改编而成。甚至连跛豪啊、古惑仔啊咁样嘅出名嘅影片咧，亦都系香港黑社会江湖风云嘅真实写照。就喺呢一股黑道片盛行嘅潮流当中咧，亦都有唔少嘅帮派人物啊，干脆转身着起咗戏袍，就好似喺古惑仔当中出现东升老大骆驼走红嘅陈慧敏，佢亦都系黑道出身，曾经加入过香港黑社会组织14K。相比之下，从南丫岛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周润发，在香港影视圈他就没有任何的背景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最后就成为了黑道片当中响当当的大哥的代表。从跑龙套到红极一时，周润发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？一个精明的人，他的精明从来不会用在朋友身上。一个国际巨星，他一点都没有巨星的价值。重情重义、知恩图报、戏里戏外，他演的都是他自己。周润发的演绎江湖，稍后继续。 Chicago, Chicago, that toddling town. Chicago, Chicago, I will show you around. I love it that you bottom dollar, you lose the blues in Chicago, Chicago.The town that Billy Sunday couldn't shut down. On State Street, that great street, I just want to say, they do things they don't do on. 珍藏那份瑰宝，记录那份影像，指缝间流转的记忆，非遗传人在中国，记录新世纪的中外人文风情，关注一个国家，一片区域，一个城市的命运，讲述一个个地方历久弥新的沧桑变化，印象为您展现历史的真实和多彩。 你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。不要被教条所局限，最重要的，拥有追随自己内心与直觉的勇气。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。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一周人生，香港卫视。这里是香港卫视。 咁就喺江湖上边行咧，啊，要从一个小人物一路向上爬，坐到个核心位置。有人凭嘅就真功夫啊，要打得啊敢拼；亦都有人咧凭嘅就咩咧啊脑瓜子啊，要机灵啊，要懂得咧察言观色，要敢于为自己争取机会。 同樣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娛樂圈，你要想混出啲名堂出嚟咧，至少你要具備以上兩個特徵之一。從呢個同期進入 TVB， 即係無線電視台藝員培訓班嘅人相比咧，周潤發就屬於後邊呢種人。佢係夠聰明、夠醒目，而且懂得啊為自己去爭取機會。當其他嘅新人啊，日日坐喺屋企裏邊苦苦等待演出機會揾上門嘅時候咧，周潤發已經開始主動諗計，讓更多嘅人識得自己、注意自己。《上海灘》當中扮演丁力嘅女梁偉喺上電視節目嘅時候咧，曾經講到啊，周潤發佢成名嘅訣竅到底係乜？喺佢眼中咧，年少嘅周潤發就唔單止努力，仲有一個咧幾有心機嘅人。佢話。為了獲得關注，爭取一個演戲的機會，周潤發成日都是站在電梯口跟那些高層打招呼混面熟。周潤發的這招混面熟看來就很笨，不過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當無線電視台選香港小姐要找個男仔扮演白馬王子的時候，即刻有人就想到了，咦，那個成日都站在電梯口旁邊笑容可掬的周潤發。被金庸評為香港最好的散文作家林燕妮也說，周潤發他懂得在什麼地方亮相，如何去推銷自己，值得一用。周潤發的聰明主動是跟他帶來了機會，不過一兩年的時間，他就從眾多的跑龍套的啤梨啡的新人當中脫穎而出，接拍了諸如《江湖小子》、《家變》、《網中人》等等的長劇。到了1976年，憑藉著電視劇《狂潮》的大熱，周潤發坐上了無線時裝劇首席小生的位置。連當年號稱金牌導演的李漢祥亦都稱讚他呢，如果我是邵老闆，一定馬上找周潤發簽約，捧他做第一小生，相信他在影壇照樣可以大放光彩。紅極一時的周潤發在自己演繹江湖當中擁有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。成名之後的他就不用再需要主動去找機會了，相反製片人、導演都會不請自來。在影視圈很多藝人出名之後，難會沒生出一些多大牌的性情來，翻面不認人亦都是常有的事情。不過周潤發一如既往，從來都沒有擺過大明星的架子。林燕妮曾經講過，佢發仔好精明，但係佢嘅精明從來都唔會用喺朋友嘅身上。林燕妮當年走出去開公司，不過咧係全香港最細規模嘅廣告公司，無名無財無勢。而周潤發咧當時已經係大紅大紫。當林燕妮揾到老友記啊，周潤發去拍廣告，問廣告費你需要幾多啊咁樣，周潤發就咁樣答佢：你拍嘅冇所謂，唔俾錢都得。電影《卧虎藏龍》裏邊，楊紫瓊扮演的余秀蓮曾經講過：走江湖靠的就是人手，講信講義，應承下來的就要做到，不講信義可能就玩不長了。在江湖裏邊行咧，淨係靠一個聰明上位，大概就可以風光一時。最後咧，大多數啊都係下場慘烈。真正能夠坐得穩個位嘅咧，都係一種講信義的人。周潤發紅得。而且能夠紅到咁耐咧，不得不講啊，同佢嘅為人仗義有著一個莫大嘅關係。1981年，導演許鞍華揾周潤發拍電影《胡月的故事》嘅時候咧，周潤發喺影壇仲被稱為咧係票房毒藥。許鞍華咧就不顧他人嘅勸阻，仍然執意等阿周潤發出演男主角胡月。咁當時對電影事業咧一度灰心嘅周潤發，在演完這部電影之後是重新找回了自信。他後來也多次在公開的場合感謝許鞍華的知遇之恩。到了2006年已經成為國際巨星，片酬高達千萬級的周潤發仍然是以一個低片酬出演了許鞍華執導的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。類似的事情還很多。1986年電影《英雄本色》向觀眾展現了江湖當中的兄弟情義。在這部電影的背後，亦都有一個真實的江湖。當年的周潤發、吳宇森、徐克三個都是英雄落難、懷才不遇，他們的合作就將彼此帶出了困境。 後來吳宇森籌拍《碟葉雙雄》嘅時候咧，就缺乏資金。周潤發一聽講，即刻主動推咗幾部報酬豐厚嘅片約，出演咗《碟葉雙雄》。《英雄本色》當中，小馬哥係冒住生命危險為搭檔宋子豪報仇，喺監獄外邊等咗宋子豪三年。電影之外，周潤發同小馬哥又何其相似？重情重義、知恩圖報呢啲品質，成全咗小馬哥嘅英雄傳說，亦都成全咗周潤發嘅江湖之路。戲裏戲外，周潤發演嘅其實都係佢自己。 你要欠我什麼？我從來不會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。我有我自己的原則，我不想一輩子讓人踩在腳下。你以為我是臭氧飯的？我忍了三年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周润发同埋杜琪峰等人咧就发起组织咗咧艺进同学会，资助无线嘅退休老艺人，令佢哋可以安度晚年。除此之外咧，作为前辈啊，周润发亦都毫无保留咁样提携过不少嘅新人。刘德华、梁朝伟、刘青云等等都一直难忘他的恩情。从影数十年，周润发没有踏入过真正的黑帮江湖，不过他身上具有这种大哥的特质，他胜过了黑道片当中无数的大哥。2003年周润发的个人奋斗史被编入了香港的中学课本，被誉为香港之子的发哥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坐标。这个座标记录了传统碟序之外的江湖风云，亦都见证了一位不老英雄的传奇经历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 不恨有奖品，只要笑颜，不需有人。